当反击，我哋最积极。HK 偏向多金，我系谭志强。 喂，阿咪个咩？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九点半至十一点，陶君衡，大军阀。 喂，打到嚟啊！打到嚟啦！ 打到嚟啊！打到嚟啦！ 点样打到嚟？打到嚟啊！喂， 系我哋呢两把声，呢三把声咧。阿谭今日唔系屙屎，今日咧咁佢又因为要放假咁样样，咁 所以 就系啦。咁就禮拜四阿譚就會再同大家見面嘅咁樣樣， 所以迫於無奈呢，我哋二四呢就是、對調，即係將大軍閥提前。 上個禮拜節目講咗㗎啦， 不過有好多人都未知嘅，不過唔緊要， 我哋 Facebook 嗰邊即係講嘅，咁但係因為未必個個即係聽眾都會睇我哋 Facebook， 咁所以我哋要交代返聲嘅，咁就咁啊，即係最近發生咗好多事啦， 好多花生喎、啊、近排 好啦，多花生啦，即係其實即係要跟都唔容易，係咪？即係 我記得有個網友啊講話，佢星期一呢嗰日多嘢做嗰頭呢，發覺呢原來自己呢要重新嘥返好多時間呢，重新睇返 要放低工作啊，大佬 咁大鑊。 我尋日都呢前前後後呢都睇咗成個鐘頭，聽咗好多帶呢先知道呢，掌握原來呢個世界呢係好多花生， 係咪？唔係咁咪好囉，咁所以我哋咪得做囉，所以我哋就唔使下下都要講下咩囉，即係下下都要因為阿教主，我哋先有得做咯，系嘛？而家人哋话我哋搞个出台，我哋搞个台出嚟就系搞搞佢啊嘛，系咪？ 唔系我哋搞个台出嚟搞佢，系佢搞人哋，所以人哋回应佢，唉、哎，即系佢唔好搞错，系嘛？ 嗱咁样啦，嗱，琴日咧就佢又讲咗一啲嘢啦，唉，讲到你，讲到你，唉，唔知点解佢有冇听嘅，其实即系佢旧，你旧年我记得旧年讲过系嘛？即系你收阿肥佬礼200万。 佢又再講一次， 又再講多次。 嗱，我喺呢度咧，我最後回應一次黃金文。其實我不厭其煩。 係 第一，當陣時五區公投係陳偉業喺黃毓民之情嘅情況之下，叫我去揾李柱銘，去揾肥佬禮捐100万俾社民。 係， 嗯， 所以咧，我只係做呢個中間人咧，攞錢嘅啫。 係、嗯、社民連收而唔係你收啊嘛。 冇錯啦， 係啦， 呢個此其一。此其二就係、是、當我收之前，因為我知佢同佢唔妥，我就話喂，嗱，而家大家冇乜錢㗎，喺街外籌款，即係百幾二百萬，即係已經好勁㗎啦，已經係咪？ 嗯嗯。 喂，咁但係我哋三個人選，起碼每人100蚊一百萬作摘底， 係啊， 即係話總共起碼都要300万。 嗯， 咁點樣找數？ 嗯， 咁我話你收唔收啊？佢話你當我唔知啦咁樣。 嗯， 嚇。 咁後期咧，我好後期先知嘅。佢係作咗呢個200万出嚟，哎，我終於後屘諗到點解啦。 嗯， 佢就話咧，我即係既係攞咗100万翻社民鏈咧，亦都自己咧係代咗100万。 係， 但係呢100万，另外嗰100万係冇證冇據噶嘛， 亦都冇啊。嗱，我而家最後講一次咧，就係黃毓民，我而家正式警告你，如果你真係再講多次嘅話咧，我一定喐你。 嗯， 其實而家我已經打算啦。是 send 个私信俾你㗎喇。因为你不停喺度 loop 嗰啲大话大佬。係咪喂我實告到你㗎，因为你係诽谤，因为嗰个同事实不符㗎、嗯。你问李柱銘啦，你问肥佬禮啦，佢、 嗯、 究竟俾咗几多少我哋，係咪好清楚㗎嘛条数。呢、 嗯、 个我最后讲嘅一句番薯话。即係你唔好借我嚟喺度谷收市呀、啊、大佬、嗯。你话佢讲咩话仲有。 佢话你鬼迷心窍，係咪屌你收阿肥佬禮200万嚟搞搞佢。咁你系咪收咗200万嚟搞搞佢，你冇搞搞佢先。 老实讲，黄毓民收肥佬禮嘅钱我估计咋下应该都唔止100万啦。 啊 系咪？嗰阵时候又话同人哋做生意，嗱呢个李慧玲同我讲噶，话同人哋做生意又困难地呀、啊。 吓 一间自己又唔掂嘅时候呢就問人借錢啊，跟住唔還錢啊！佢點解咁嬲肥佬禮嘅原因咧？其中一樣嘢就係咧，我嗱我聽嘅啫，我都係，因為肥佬禮就話嗱，你借我錢要還嘅， 幫佢寫稿嘛， 要寫稿。 但係你個 source 唔可靠啊，大佬李慧玲喎，呢個係啊，鬱敏最唔中意嘅人嚟 喎。呢個係肥佬禮講嘅， 哦， 李慧玲就話佢成日借啲耳，就話要做呢樣生意，做嗰樣生意，問人哋攞錢啊， 哦， 跟住冇影啊，屌， 哦， 係即係問人哋捐錢咧、啊，等於係叫做屌， 係， 好簡單啫嘛。唔系佢自己啲钱梗系最唔捻干净， 系嘛？ 甚至乎我第三样嘢讲埋啦，佢咁中意同我讲钱啊嘛！我收到加拿大嗰边 吓 的电话前嗰排，他是准备郁王郁文，因为为什么呢，当年我们社民联成立的时候应该是2006年的时候， 是 他就过去加拿大，他讲了两个大话，第一个大话就是帮社民联筹钱，但是社民联从来没有收过一分一毫， 是 只是收了一张支票，因为那张支票一定要给社民联，因为写了社会民主连线，所以他一定要拎回来几皮嘢嘅啫，即系几万蚊嘅啫。 吓， 其他嗰啲箱啊，入边满晒嗰啲钱， 嗰啲 cash 系冇拎过翻嚟。 系， 我哋有同事同佢去，我哋都俾埋机票钱俾我哋个同事。 系， 我哋问嗰个同事嘅时候，个同事都唔敢讲。 吓， 咁系咪因为 第二啊？佢话帮人哋筹款，人哋亦都系打拎都冇收过。 嗯。 哇！即系佢好 所谓 好仔两头满啊！ 所谓人哋系社民联啊， 加拿大嗰边啊，即系嗰个咩加拿大支援爱国，即系民主运动联合会咩、 啊？加拿大支援会啊， 加拿大支援会咁上下嗰啲名啦，我唔记得咗 exactly 个名，因为我其实都冇谂住准备讲嘅。不过嗱，你讲钱嘛，我咪同你讲钱咯，嚟打翻嚟投诉啊！ 吓、 啊，人哋要告你啊，诽谤啊， 嗯，但系 不过最近嗰次去加拿大呢就醒啦，就唔讲呢一笔啦， 系 吓。 唔敢讲，因为佢知道人哋喐佢啊嘛，屌！ 呢啲嘢未经证实噶， 我未经证实噶，屌！佢讲啲嘢都冇经证实噶，屌！我都系听人讲嘅啫嘛，我收到个 email， 人哋咁写俾我， 系 哦， 佢叫我帮手做证，当年究竟2006年定2007年，我都唔记得咗啦、 嗯， 究竟有冇拎个钱翻嚟？我话我只系收过一张 check， 吓，即系收， 哦， 即系收风嘅啫， 跟住就成箱都系钱，人哋影咗相啊，屌！ 系 系， 嗰阵时好威噶嘛，屌咪周围影相噶嘛，屌隔篱就有个钱箱啊，大佬 吓，佢唔系有本书咩？有所不用而无所唔系有吓、啊、有所不用而无所不为啊嘛， 系、哎、是但啦，佢咩唔敢为啊？屌一去到钱嘅时候，大佬系嘛？ 唉，真系唔系，所以我觉得就真系佢，我谂佢 人哋要告佢啊， 系嘛？ 因为点解咧？佢损害咗人哋嘅名誉，人哋嘅执委会嗰阵时就，唉，算啦，即系唔好同你讲钱嘅问题。点解咧？因为你系咁讲话，我捐咗俾嗰啲人啊嘛。 吓， 佢屌嗰啲人系契弟啊嘛。咩？加拿大加支联，我唔记得叫加乜鬼啦。系咁、哦、人哋话我大佬，我都冇收过你钱，我义务帮你搞。你仲话俾我听啲钱捐咗俾你？呢、這个只其一，只其二，佢就话嗰啲系帮社民联去筹款。人哋话。嗯，因为是你话系你帮社民联筹款、 嗯， 所以我先会帮你搞呢个活动。 咁、 如果你话 personal 嘅 account 嘅话，我系唔会同你搞嘅。咁、你等于明星啫嘛，屌你咩？梗系你梗系自己搵 PR 公司啦，大哥， 系 咪、 啊？ 你谂住抗共噶嘛？你嗰笔钱系， 系、哎、不过呢个阿哥都算啦，系嘛？跟住成日话，包括话我哋啲人啊，成日讲佢嘅仔。喂，老实讲， 嗯， 我哋几时有公开讲过你嘅仔？除咗有一次我迫于无奈接受商台嘅访问、 嗯， 大家听翻嗰段访问我讲咩内容？我话你自己最好问翻佢啦，系嘛、 嗯？ 跟住人哋再问，喂，佢近排咩改变？我冇啊，咁样，喂，基本上我都帮手耍啦。你成日攞你个仔嚟做藉口， 咪佢话你私底下同阿铁头讲啊嘛？ 我私底下几时同阿铁头讲过啊？ 唔知噶，佢话。 喂，你自己嗱，我觉得有几点要回应佢。 系 一。如果你唔想人哋攞你屋企人嚟讲嘅话，你唔好自己成日攞住呢样嘢挂住喺口边， 系啊， 作为攻击人哋嘅借口， 嗯， 呢个此其 一，咪等于佢承认咗咯， 系咯， 嗯， 喂，第二，子不教就父之过，如果我系你嘅话，我反省一下自己先系嘛，你个仔都唔系第一镬噶啦， 唔怪得你唔生仔啊， 喂，大佬。喂，你自己教唔好嘅仔，你走去赖所有社民联嘅人，赖所有人民力量嘅人，即系同你反面嗰啲啊！ 阿土真系讲社会责任， 喂，系咪啊？喂，我老豆都会咁讲啦。我如果我涂君豪犯咗事，我估我第一个老豆系最伤心。佢唔会走去屌黄毓民噶，佢唔会走去屌长毛噶，话佢教坏我啊，咁佢屌翻呢个司徒老狗啊， 系 话佢教坏涂君衡啊。喂，点解梗系闹自己啦？同埋你个仔系有前科噶嘛，大哥，你都唔好夹实佢。系咪你仲成日赖话我哋唱你，话我哋话你投共，我几时又将呢样嘢去连结话你投共系你自己噏嘅屌？ 嗯 你攞我一段公开嘅讲话，话因为黄毓民嘅仔俾人拉咗，所以佢投共咯、你揾多一段咁嘅嘢出嚟啊！我唔觉得系，我如果我系佢，一系你就公开呢件事同共产党真正抗共，佢屈咗你嘅仔啊嘛，呢个是其一。 此其二就是点啊？一系自己唔好嬲咯，你俾人揸住条浆，你惊嘅话系咪先？你俾人怀疑，你俾人揸住条浆嘛？如果我系佢，我梗系唔嬲啦。喂，共产党点会揸住我条浆啊？我睬你都傻， 你都冇。 你咪喐佢咯。如果你有个职位嘅时候，你又咁关心你屋企人，你又惊俾人怀疑，咪得一个脱身嘅方法嘅啫噃， 就 唔系赖人，系唔嬲。嗯、即时辞职唔捞， 或者 咁你共产党仲点捻要挟我啊？ 或者起码 declare interest 先啦，系咪 ？Declaration of interest 啊嘛，呢个系叫做。喂，成日话我哋攞你个仔嚟讲，我几时有公开讲过你个仔啊，大佬、嗯？私下我哋都唔好意思讲啦、啊，鬼捻知啊！我除非匿喺佢共产党嘅床下底啊，系、嘛？共产党好多要人，我都要匿晒喺床底，我先知道佢系咩事啊，大哥。 嗯、哦， 系咪啊？喂，就算佢所谓佢嘅仔放出嚟，我都你都未噏过啦。 嗯， 我都鬼知咩，大佬？我哋有线人咩，大哥？我哋回乡卡都冇啊，大哥。 嗯， 唉，呢、這个阿哥真系。不过佢最主要唔系好似唔系闹我嘅，佢好似系全部两节系 两三节嘅、嗯，都即系屌 系屌阿老萧嘅，话同佢晒马嘛，系嘛？ 咁佢就话屌，即系要七一嘅时候咧，就即系大家晒马，边个输咗嘅话咧，唔系即系唔系佢冇话边个输咗，即系如果自己输咗嘅话咧，就自己唔捞。系嘛？ 乜七一系佢哋咁嘅目的系你哋两边都有喺度晒马嘅咩？ 系咯， 唔系维持个传统，唔系争普选嘅咩？ 唔系呢个即系要求六八九下台嘅咩？屌你咪大家斗晒马！ 唔系佢有讲 黑社会咁啊！大佬两班 有 钱 嗱，由2003年开始咧，七一咧系有各个唔同嘅诉求啊！你搞清楚，同志平权又有，曾普宣又有，六八九下台又有，咁好话唔好听。 咁今次咧就加埋呢一个嘅黄老邪去同呢个萧若元斗晒马，系其中嘅议题。 冇问题噶，喂大佬，上年都有个炒黄仁达啦， 抵啊！真系呢班友真系 嘛，唉，所以真系好捻大镬。唔系嘅，其实如果你话即系。大家如果系即系想阿郁敏系嘛，即系唔捞嘅话，即系大家都有办法嘅系嘛？ 点样？因为佢话佢如果小人过呢个老萧嘅话，佢就 唔捞， 唔捞。 唔系我哋个个 就 就搭 个 坛 出嚟斗屌系嘛，搭个坛搭个坛出嚟斗屌啊！ 咁我咪六四七一等你黄郁敏同我斗屌咯， 系嘛？ 嗱六四你系匿咗去尖沙咀啦，你见唔到我啦，系咪？ 唔系听日佢应该佢可以同呢个咧叫做咩正义联盟啊定乜 Q 嘢啊？ 咩正义联盟啊？ 唔系即系嗰个 李思嫣嗰个嚟噶，正义联盟系 Q 嘢咧，即系 寻求真相嗰个 又，六四真相 佢斗屌啊嘛，咪同嗰啲斗屌咯。唔系，其实我觉得即系帮咗佢嘅，反而系即系咩爱乜力嗰啲捻嘢咧。即系嗱，呢个即系阿边 Q 个就喺呢个维园又有搞啦，系咪？ 系啊， 即系呢个爱港力嗰班系嘛？咁然之后爱乜力咁啊，即系嗰个唔知乜啊，唔系嗰个咩？ 又爱港力又帮港， 咩收工男系嘛？收工男嗰档嘢，傅振 中 啊，傅振中嗰档嘢咧，佢就喺呢个尖沙咀嗰边咧，就同佢打对台咁样样。 系啊， 其实客观效果是等于帮他吹鸡，真系 冇老实讲，成班人撑场去尖沙咀嗰度咯， 系嘛？即系之前啊，陈云就惊死冇人，系嘛？就喺度讲，就系话要揾个李旺阳二世啊嘛，就惊冇人吹鸡啊嘛。即系你而家呢班友咧就好好笑，我咧反而就真系，即系喂惊死喂，其实呢单嘢咧，即系其实你越讲，喂香港人唔系冇真相噶系嘛？香港人唔系唔知道真相，系真系唔知道真相嗰啲咩人咧？系大陆人嘅啫，反而系。即係其實你對於係即係你大陸嘅遊客啊，想過嚟即係其實睇翻六四發生咩事啊？喂，其實係佢哋係最蒙查查啊嘛，反而係。 係啊。 而事實上佢哋每年落嚟，即係其實去集會嘅比例係越嚟越多啊嘛。 係啊。 系嘛？ 点解近年嚟嗰个维园嘅人数系不断飙升，就系因为多咗内地嘅即系支那人过嚟撑场啊嘛， 系 点足 call 嘛？ 系啊， 因为想揾翻个真相究竟系咩事嘅。 唔系土你之前都有讲过噶，喂有啲大陆人就直头落嚟话，喂我系当年嘅解放军，我有份开枪射学生， 系啊， 翻翻嚟忏悔。 啱啊！ 所以你如果你话成日要即系其实嗰啲旅客质素要高咧，呢啲旅客质素真系高啊！ 但 系 好难拣咯，大佬，你点 拣 啊？ 喂大佬，我嗰头即系忏完悔之后，我又要帮手扫奶粉嘅，好复杂个成分。 唔系咁 话时话讲开，听日六四咧，我终于咧听清楚咧，因为上个礼拜咧，我啲精神都系麻麻地咧， 系 即系未听清楚究竟佢哋嘅论点系乜？点解要去尖沙咀搞咧？ 吓、 哇！我终于总结咗佢几点啦。 因多谢阿郑松泰博士系嘛？ 郑松泰呢条友咩友嚟话？ 系嘛？即系呢个喺波尼而家教书嘅，咁而家热粉啦，即系其实系呢、這个即系 本土 热血政治 嘅一个主 持，一 个主持，跟住自己有另外一个即系主持嘅节目啦，即系 佢个博士喺边度考？我想问 喺呢个 北京大学。 北大 咁佢咁本土，咁应该去北京嘅。 大學嘅， 想讀咪讀咯，唔好講啲咁嘅嘢啦，真係。 唔係咁呢啲，你英雄莫問出處嘛。而家佢係喺本土嘅大學教書咪得咯，係、哦、嘛？即係呢樣嘢。 唔係呢個我有疑惑啫，即係你做人你一定即係你個邏輯。同埋你嗰个思路系好一致咁。 拉倒，做人就唔应该计较出身嘅。老实讲， 我唔系计较佢出身啊。北京大学系全世界好排名好高嘅大学嚟嘅，好出 名。唔系，即系嗱， 低个 QU 少少啊嘛。 嗱，我又用翻佢哋嗰个 argument 啦。老实讲，嗱，最近即系大家即系炒到起起含含啦，即系呢、這个呢、這个启程村嗰单嘢。喂，启程村嗰、那个即系自杀阿叔。喂，其实佢自己本身都喺大陆出世，喂，但系佢八十年代嘅时候已经移咗民过嚟。 英雄莫问出处， 系咯，你英雄莫问出处啊嘛。 咁、但系问题，我听完佢啲论点之后咧、第一我就即系怀疑咧。不过虽然好似唔知系咩导师啫，即系好似嗰阵时阿黄老师系咪笑啊？我老友肥仔强就话叫佢高级导师噶嘛，话佢博士都考唔到过咁样。咁原来呢一个考到北京大学博士嘅人咧。都系一个导师仔啫，系嘛？唔好讲你自己咁大啦 ，OK？ 呢个只其一。我听完佢啲论点之后，哇！我真系拗晒头。第一，我真系好认真听今次系，佢话点解要喺尖沙咀搞呢？就是、因为而家搞呢班人就唔本土嘅，亦都冇 integrity。包括点呢？就10年咧走入中联办，即系台底交易同呢个中联办，系咪？第二咧就话呢个蔡耀昌咧。就係、是、代表呢一個 Sogo 嘅，即係佢嘅份工啦。 嗯， 成日走入去揾 聯合國，係嘛？即係告洋狀， 告洋狀。咁所以咧就唔本土啦，咁樣。 嗯， 喂，大佬，咁呢樣嘢同六四有乜關係啊？你講完呢一抽嘢之後，唯一一個理由，我覺得係可以叫做勉勉強強成立嘅，就係話咧，因為而家搞呢一班人。即係惡行做盡啦，即係正如佢喺度數臭呢個民主黨啊，數臭呢個主流泛民一樣嗰啲嘢。 係啊， 所以咧佢哋班友仔喺台上主辦嘅六四集會咧，我哋就要掟雞蛋嘅，我哋要掟石。 阿土，佢上集其實講過呢一樣嘢嘅喎，幫佢拎 up 翻嘅喎，佢你就係話，因為佢支聯會利用呢一個牌頭，即係講建設民主中國，但係問題咧，佢哋亦都利用温和泛民呢一個名，就喺政改嗰方面嘅立場模模糊糊，準備投降。喂，佢裏外不是人，我哋先至唔相信佢，先至傷害到呢、這個支聯會本身嘅名譽啊嘛。 咁但係你喺尖沙咀搞一壇咁嘅嘢，有咩關係？唔、你點解唔可以繼續批評呢個主流泛民，好似我哋咁，而唔係拆散咗個運動？佢自己动一支旗尖沙咀咧，哦，跟住我谂到啦，佢有解释啦，佢就话因为咧嗰度系讲平反六四，呢一度咧佢哋喺尖沙咀咧就搞抗共， 吓、 喂，点解尖沙咀又 就 话 要结束一唔系即系要结束一党专政之余咧就要倒台添， 系啦， 即系要中共倒台， 咁结束一党专政同倒台嘅差异究竟喺边度咧？我想问佢。 結束一黨， 唔係總之就係叫佢倒台。 唔係結束嗱，即係我又或嘗試幫佢解釋啦。結束一黨專政就係話共產黨，即係又用啊教主個講法，只不過係中國人其中嘅 option， 佢仍然存在。跟住咧，然後有國民黨， 即係點咧？ 其他 消滅曬佢， 係啦，就係、 殺死曬佢。唔係佢冇咁講啊，你冇屈佢啊。 唔係啊，但係問題咧，俾我咁樣嘅意思啊，話你要中共倒台，你甚至係去到上世紀蔣介石用清共嗰種方法去對付佢嘅啫噃。 如果你真系反共嘅话，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就系，点解你唔去中联办？点解你唔去外交部咧？点解你唔去呢个解放军总部咧？喂，嗰度系象征住呢一个嘅权力啊嘛！ 因为 你去尖沙咀文化中心对出嗰个空地，同喺维园有乜分别？ 我解释到噶，土，因为 解释， 因为嗰边人流唔够多啊，货金唔到啊。 哦，就系咁啊，即系钱啫。 因为你其实你唔系，其实唔系讲钱，唔好讲到咁衰，搵食啫。屌你，即系呢个王，呢个大家都系姓王噶，边个王子华都咁讲噶啦，其实 犯法啊， 唔系咯，搵食啫，唔系即系嗱，老老实实，即系其实如果你话下下咧。即係你話，即係你講完一大堆道理啊，又話結束一黨專政啊，又話全民制憲啊，又呢樣嗰樣嘅話，你最後尾都係嗰三個字叫請貨金。 唔 係， 即係如果佢用同一把尺去度嘅話咧，即係你話支聯會做唔到平反六四，做唔到釋放民間人士，嗱、未必係做唔到嘅釋放民間人士，因為好多時都有釋放噶，不過唔係基於單單係基於 嗰個 口號，或者你去呢一個嘅中聯辦抗議而即係釋放嗰啲人啫，有好多國際政治因素啊，有內地嘅維穩因素啊，有當權者嘅喜好啊，咪呢啲梗係有噶啦。咁但係我問， 支聯會幾大綱領，我唔係要幫佢 defend， 不過即係大家講道理就係、 是 嗯，喂，同你嘅全民制憲，同你嘅抗共要共產黨倒台， 嗯， 一樣係咁撚難。如果你話佢唔撚得嘅，你又幾時得啊？你係最近提出嚟，所以咧就你有好多啲嘅空間，佢又提咗二十年或者廿幾年，咁所以你覺得佢做唔到就你做到，我又唔係好信。佢做唔到，你做到，你凭乜嘢啊？你凭你多人啊？我又唔信你听日会多人个维园，系咪先？跟住你嘅抗共就冇理由喺尖沙咀，你答多我一次，点解喺尖沙咀？你话你喺上水，我都仲有少少道理。你话喺尖沙咀而唔系喺中联办外交部，唔喺呢个解放军总部，我就完全谂唔到你嘅道理喺边度嚟。 那桶我真心希望佢做到啊！即系以佢做到嘅方法， 唔系佢做到，我咪跟你玩鞋咯，大佬。你全民制憲，你做到，我跟你玩鞋，系咪？你令到共產黨倒台，我都跟你玩鞋，我都想。 嗯。 不過唔係攞你呢種方法啊嘛。 嗯。 係咪啊？咁你又好似鬧左交咁啦。咁你聽日你唔唱 K， 咁你做咩？ 嗯。 係咪？你又唔點蠟燭？佢點蠟燭？佢冇話點蠟燭。 點舊年都點。 Okay? 就你都点？ 佢就冇悼词，冇口号， 咁即系做咩？听日 默哀， 默哀咯。 除咗默哀之外，咁你又点啊？叫勇武抗争咧？ 派单张请， 你又点样令到中共倒台咧？嗱，我当你呢一个 event 系一次啦。咁你散唔散咧？咁你散唔散咧？ 咁你最终都要散噶。佢 你会唔会跟住走去中联办继续抗议？带领你个群众去抗共咧， 要游水过去， 游水过去咯， 搭船都得， 地铁都得，你咁讲，地铁都得， 搭巴士都得。咁你喂，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喂，你唔好将所有嘢拉到佢咁高嘅要求之后，其实你自己都系做唔到啊嘛。喂，呢个先系佢成个问题啊嘛，跟住就完全解释唔到点解自己要去尖沙咀啊嘛。 嗯 ，empty promise 系嘛？喂，所以你喂嗰、那个咩郑松泰话？嗯、即系北京大学毕业嘅嗰个阿哥，咪寻日，所以我有听啊，佢咪一 D 一百俾人哋执到阿妈都唔认得咯，佢、 哦、 完全系解释唔到，佢咪不停喺度 loop 咯， 系咯、啊， 佢不停 loop 就点咧？就将黄仁达同呢个黄老邪讲嗰啲嘢咧，不停喺度重复咯，系嘛？佢讲个讲法啊嘛，佢话佢点解要喺尖沙咀？因为我打倒伪民主派啊嘛，屌， 系 乜六四唔系打倒呢个共产党嘅咩？喺你个角度，原来打倒伪民主派咁 样，唔系用丧尸论去讲嘛？我唔先安内，我点样让外咧？咁样 咁我又用丧尸论啊！屌，咁我先剿灭你个包，即系唔好喺呢个尖沙咀度搞啦，不如屌，系嘛？你喺度搞分化个运动，大佬系咪啊？佢就话啦。啊！李卓人最叻就答嘅一样嘢啊嘛， 系 啊， 就系话共产党系最开心嘛，你搞另外一档啊嘛，屌 系 嘛， 咪、哦、 你不停喺度 loop 咯，佢都系佢不断都喺度 loop 紧啲拉条文噶。 但系成个运动遍地开花，有乜所谓啫？又有人喺上水度搞， 跟住仲搞笑一样嘢咧，佢就话 吓， 点解主持唔相信咧？佢系抗共咧，因为佢哋唔相信人民， 系 嘛？ 咁佢就系代表人民。我们代表人民。 喂，毛泽东都系咁讲嘅，我代表人民，人民民主专政讲紧。 喂，大佬啊，佢 loop 嚟 loop 去呢啲口号，点解你唔相信人民？我哋要打倒伪民主派，我唔应该俾佢政治光环呢班唔本土嘅人。唉，大哥，同你嘅抗共，同你嘅纲领，同你嘅行动，点样配套啊？ 唔系，当你讲相唔相信，而唔系用去道理去说服嘅时候，呢样嘢已经有啲邪教 feel 啦，已经系。 哇，全能神嚟嘅， 系嘛？屌你，即系喺周围搵人抄牌，你唔俾佢抄牌就打就揼鸠佢揼到位。 唔系啊，当初啊，即系热血教咪喺呢个美罗中心嗰度传教，然后玩下玩下觉得。 喂，有冇话咩叫美罗中心？我真系唔好知道啊，大佬。 唔系呢个九龙湾， 系热血教喺九龙湾嘅总部， 系啦， 就嗰间大厦就叫美罗中心。 系啦，东方部旧东方部斜对面嘅啫。 OK， 明白啦，明白啦，明白。 嗯， 系啦，喂，但系嗱，讲起六四啦，土即系其实你咁即系前几日系咪上个礼拜尾啊？系嘛，即系你有个即系你哋都系你哋华文啦，即系 华人民主宣嘅董事 系啦， 亦都系中华大学教授 系啦，被佢入境 曾建元 系啊， 咁啊，呢个系我哋都觉得匪夷所思嘅，因为佢第一，我谂你都唔识佢啦，我唔介绍嘅时候，除非你走去华文个网页度睇下我哋有边几个董事嘅啫。 我睇到你 status 先知嘅啫。 吓、啊，咁跟住咧就唔知点解入唔到境，我估系因为同六四有关，因为佢谂住出席即系支联会同埋城市大学嗰个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举办嗰个研讨会啊嘛。 但系问题，喂我唔讲就咁一个湿鸠入境，我点知道佢就插鸠？ 但 系 个关键系在于，因为佢一个台湾。學者，佢都係一個好 active， 即係參與，即係除咗學術方面咧，就係中國民主嘅問題。係，佢驚咧就係台灣同香港勾結啊嘛。 哦，即係香港嘅保安部就已經 blacklist 咗佢。 應該咧就係北京係落咗 order 噶啦，因為佢睇到你支聯會出席嘅係咩名單噶嘛。 嗯， 咁如果你話真係唔俾入境嘅話，咁你有好多外國嘅學者，例如 Perry Link 嗰啲過嚟嘅時候，咁點解你俾佢入境而唯獨是呢個曾建元即係冇得入境咧？ 係咪相對冇咁出名啊？因為 其實唔政治啊，你就係講 而係我覺得係個政治上邊，香港開始同台灣喺呢個問題上邊，尤其是喺中國民主嘅問題上邊係聯合一齊。是抗拒中國的。 是啊，而家 以前就是台灣大部分是不理的嘛。 嗯。 即是正如李儀大哥寫的講法，就是說六四之後台灣人已經完全是不理中國的，因為覺得這個是癲佬來的嘛。是香港人先那麼撚傻的嘛。 是啊。 為什麼香港人那麼撚傻，其實都不想那麼傻的，但問題就是因為我們要回歸的嘛。是不是他要收回香港主權的嘛，大哥。他會影響到我們的嘛。他今天這樣對中國人民的話，即是在八九年的時候啊，不是九七之後都會這樣對我們香港人的，大哥。 系啊， 点解我哋嘅关心就系咁解啫？ 我啲台湾朋友都咁讲，佢话咩香港人而家先搞讲中港区隔，其实系迟咗台湾十年噶嘛。 咁但系个问题就系因为香港同台湾嘅政治格局系完全唔同啊嘛。 哦，系啊，台湾系已经民主化 咗，你有条海峡两岸喺度啊？ 系啊， 咁大个海啊，你仲有美国佬喺背后撑啊？ 系啊， 系啊， 系咪先？ 系啊。 所以台灣人就可以唔鳩理你啊，中國啊， 唔係啊，香港唔係都有美國勢力喺 度撐 住咩？ 我就真係一邊一國人哋，大佬啊，我哋隔離嗰條深圳河嚟嘅咋，大哥，係咪？ 所以之前阿譚都講過一樣嘢咧，就係話其實大陸係怕即係香港勾結台灣勢力多於勾結外國勢力噶嘛？ 因為點解？因為我哋自己有，佢覺得。更加會動亂啊嘛，亦都怕你包勾結西藏啊、新疆等等啊。 哦， 好啦，喂，休息一陣啦，唉，今日冇乜戲啦。 由小見大，從花生角度看世界，逢星期六九點半，爐炒花生，主持陶君衡、金英、Raymond、Anthony。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镜会， 中环四海正事，古今中外历史，尽在笑谈之间。Value Plus CPA Limited 呈现党国笑谈，主持谭志强、陶君衡。 哎呀，整亲添！呢块胶布俾我啊，唔该。 嗱， 你做乜俾埋报纸我啊？我要胶布贴伤口咋？ 呢份咪胶布咯。 花生胶布同你玩胶论尽时事，同上网趣闻。主持林鸿达、Michael Mo 院长。 个 assist 觉得系同我有路嘅， 哦， 所以咧佢就觉得可以喺也文也武， 哦，俾个閪去舐个， 系啦，而亦都系头先所讲，就系佢想博表现，因为成扎高层喺度。嗱，我都问过好多朋友，我可以点样拆解？我最中意嘅听我嘅意见一招就系话即场吧，哇，好痛啊，哇你影啊，唔好意思，好痛啊，就系你攞影咗先啦，咁样。 罗克道开工， 冚捞两面刀。我是 Win， 我是 Share。 今日股海变幻莫测，要俯览正经形势，揭开股坛迷雾。我云涛、文昌、尤家、Martin 为大家睇清形势，从多角度分析。花生台重点财经节目，逢星期五晚八点，股海云图。 关系其实好似代数。 X 加 Y 系咪一定有火花呢？职场上 X 同 Y 嘅配合系咪一定有效？婚姻又系咪一定要 X 配 Y 呢？ 我 Agnes 会喺恋上关系呢个节目，请唔同嘅嘉宾上嚟同大家倾下偈，希望你哋可以攞到啲 tips 傍下身啦。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大家好，我是民主党的善仲佳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九点半至十一点，陶君衡，大军阀。 好，翻翻嚟第二节嘅大军阀。嗱，頭先其實我哋亦都講過下咧，即係呢個啟程村啊，即係九龍灣嘅啟程村咧個單案件啊。 今日有最新發展喎。 係最新發展就非常之爆啦！即係其實峰迴路轉，有啲人話連 TVB 都當唔到咁巧嘅劇啊，大佬啊！即係呢個 Lady， 喂，竟然唔係呢個嗱事主呢、這個呢、這個 李德仁 呢、這個李德仁係嘛？呢、這個叫揸槍阿叔啦，係咪？喂，個女竟然係呢個 Lady 喎。 Lady 就係阿彭信嗰、那個 嘅二奶， 二奶 係嘛？我最憎講呢個小三啦， 二奶 我都咁樣講。 唔係，總之就介入阿彭信同埋李心潔婚姻嗰條友啦。 所以呢件事咧事有湊巧係嘛？即係呢個叫李德仁咧，佢自己本身即係都係即係搞到屋企啊立立亂啦，係嘛？又家暴啊又剩啦，佢自己本身亦都有包二奶嘅前科啦。 嚇！ 即係你諗下，即係佢老豆係包二奶。佢個女啊，竟然做翻二奶喎！ 喂，其實係有一解釋嘅喎，喂，嗰啲輪迴命運咧，喂，你見到以前嗰啲戀童癖咧，佢好多時都係細細個受到 命運喎，嗰啲係 受到侵犯噶嘛，先咁樣做嘛。 心理學嗰樣嘢喎， 係啊，但係個感覺係好輪迴 feel 噶嘛，所以我先咁講咯。 通常做性侵犯嘅人。是過去的成長經歷裏面 受害者 成為這個即是被侵犯的受害者。 是啊。 所以呢你就推論啦，就是因為呢他老豆呢找二奶。 是啦、 啊。That's why 呢他就要做返呢個角色。 是啦、啊。 去搶人家的老婆咁樣。 就去補償返。 其實是找一種補償啦。一係就有一種講法就是叫做是即係報仇啊，其實揾一個即係其實係受害者去報仇，其實好簡單啫嘛。個情況就好似我自己收咗張假錢，我俾人呃咗啦。喂，但係我只係心心不憤，係嘛？喂，大佬，我收張假錢，起碼1000蚊嚟嘅。喂，我自己啃咗去，我自己又唔抵得，我咪揾即係借啲耳揾第地方去洗再洗翻佢咯。即係個情況就係咁啫嘛。 喂，你好似教主呢几日咁样嘅啫，喂六四佢唔走去闹，喂你唔走去闹中共，就走去喂喐下土，即系同佢讲话佢收200万鬼迷心窍，一鸠样嘅啫。 亦都有另外一样嘢，佢嘥咗大部分嘅时间，九成嘅时间咧系屌呢个萧若元嘅。 咪所以我即系我呢样我唔想再讲佢嘅，不但我好奇怪，即系其实点解佢花咁多时间去即系屌下老萧，又叫话开坛胡屌，佢竟然对住你啊，反而唔敢点样即系， 因为佢知我癫啊嘛，而家同佢一齐 系咩？ 又发癫啊嘛， 成个台就系搞佢一个， 系啦， 咁唔系喎，咁咪都系成个台都咁搞佢一个，佢都系咁讲啊，未停过嘅，日日都系咁搞，系嘛？即是一鸠样嘅啫，即系呢个我真系唔明白。 所以咧，我有时喺度谂咧，啲人咧改图咧，咪将佢呢个黄老邪嘅样咧改咗我呢个阿叔嘅李德仁嗰度，都有少少道理。其实咧，佢系已经系接近到佢嗰个疯狂嗰个阶段。 点解 咧？觉得呢个世界所有嘅人咧都系压迫佢。 系啊， 系嘛？其实呢个咧系背后一个叫做妄想被迫害症， 系嘛？ 吓， 即系佢嘅动力咧系嚟自于咧。是呢個妄想被迫害症，佢個憤怒亦都係嚟於呢度嘅， 係嘛？ 哦， 嗰啲唔係叫 passion 啊， 即系嗰啲唔系叫热血啦， 吓 嗰啲系叫疯狂啦， 疯狂怨毒，唔系 但永远咧佢都系唔会错嘅，佢永远咧都系将自己嘅责任咧系交俾其他人， 你嘅心 系舒服啲嘅， 你嘅心系魔好鬼。 呢个咪我哋上次礼拜六讲呢、這个即系呢个炉炒花生嗰阵时咪讲过咯， 系 咪你记唔记得？即系呢个李嘉诚就叫我哋远离呢四种人噶嘛， 其中一种人， 其中一种， 其中一种就系咧永远都系将嘅。嘅錯誤咧，擺喺其他人身上， 歸咎於其他人身上，自己係冇錯嘅，係嘛？即 係丁蟹喎、 啊，點解唔會反求諸己咧？點解唔問下自己，咁我自己有咩嘅錯誤咧？喂，大佬，真正成功嘅人，永遠都係問自己究竟係咪做得好噶嘛？唔、應該嗰樣 反求諸己 嘛？ 嗱，好，你講翻呢個叔啦，再講翻呢個叔啦，唔係，其實你講嚟講去，我覺得真係越講越有佢影子。嗱，第一樣嘢。即系呢、這个呢、這个阿叔咧，佢自己本身 我想转去第二个 angle 啫，大佬。 唔系，都系第二个 angle。即系所以呢个我就系用一个人格分析咧嘅一个角度咧去研究一下。嗱、這個、呢个阿叔咧好奇怪嘅，其实就系当日咧，其实佢自己本身搭 lift 系嘛，就见到呢个邻居，即系呢个受害者啦，系嘛，即系其实佢出到，其实佢系出到大堂噶啦，跟住出咗下，然之后咦呢、這个邻居好似认得佢，然之后先折返噶嘛。 嗯， 然之后先至同一齐跟埋去同一部 lift 啊嘛，即系就嗱、当时部 lift 里边有四个人，系嘛，即系其中有两个人出咗 lift 之后，然之后先尾随去再 back 佢啊嘛，系咪一些行形式咁样 back 佢三枪啊嘛，而事实上咧，最后尾俾人揭发嗰样嘢就系话，即系其实呢两个人系本身系相识嘅。电话里面咧就互有呢个 contact 嘅。 最初嘅讲法系咁， 系啦， 后期咧就话冇嘅， 系咩？ 后期系冇嘅。 嗯， 就话两个系冇 contact 嘅， 咁、我 所以咧，佢其中一个怀疑啊，怀疑啫，就系话呢个即系被杀嘅人咧，即系话住喺唔记得几楼啦吓，俾人白衫枪嗰个咧，咁咧就系因为讲佢女， 哦咁样， 而家其中一个阴谋论就 系 咁讲， 系， 但系而家冇人可以 嗱两，但系阴谋论都讲下先啦，嗱我当佢即系其实系互相相识嘅， 系 互相相识，即系其实见到佢，咦？呢、這个街坊我识佢，佢唔同我打招呼，系嘛？唔同我打招呼，屌你我就好似数你，做咩见到唔打招呼啊？系嘛？系咪好相似啊？ 所以两个 喂，大佬， 两个 scenario 都系嘅。人哋讲你嘅时候，喂，老实讲，我哋日日都俾人讲紧嘅啦。两个 scenario 都中噶佢， 你就要个第二个 scenario 就系因为人哋讲个女就诶毁家书烂，系嘛？你唔好讲我屋企人嚟讲，系嘛？祸匹及妻儿。 啊、有啲咧就系话望都唔望佢，亦都死， 系嘛？ 啊，陈伟业咪死咯？你要讲几次话佢唔望佢啦，系咪？咁你话呢个阿叔，阿李德仁叔， 系嘛？ 同我老陈有乜分别啊？ 系啊，即系呢个 处理嘅方法有少少唔同嘅。 唔系佢真系坚利喎， 唔系真系揸枪， 系嘛？唔系咁，因为有问题就系话嗱，其实我呢个阿老萧其实琴日佢节目嗰度讲过嘅，就系话一个人去到走投无路、好捻 desperate 嘅时候，即系三餐不计，即系嘅时候，佢先咁样做啫嘛。咁你黄老邪琴日佢喺啲节目嗰度讲咯，系嘛？佢死咗仲唔系？即系其实佢唔系死咗，即系佢叫做话，即系佢唔做嘢完，佢仲有个仔女养佢嘛，即系。In case 佢仲有仔女去养佢嘅时候，佢仲未去到走投无路，咁佢都唔会做呢一招嘅，我相信都。所以希望佢，即系佢就好恶毒啦，就叫阿老萧，又唔系叫佢上天，又唔系叫佢落地狱啦，好似 上天堂。 咁啊，即系我又唔希望佢即系走投无路啊！如果走投无路嘅话，真系都好得人惊喎，大佬！即系呢单嘢，即系如果你系以同一单 case 以人格分析嚟去睇嘅话， 唔系、哦，我觉得佢造福人群、哦，佢癫咗之后，掰咗阿拉拉钱，真系。 又关你咩事咧？啫， 但系我觉得今次咧有几样嘢，我都系有疑问。讲翻正经啦，唔好又拎落去呢个黄老邪抽佢。 O、okay、K， 我觉得第一就系、是，喂，其实香港系咪真系咁容易买到支枪噶？ 嗱，阿林郑咧，咁佢琴日就讲呢个系一个个别嘅事件，咁但系咧，到而家警方都冇讲清楚究竟阿李德仁先生嗰支枪嘅来源喺边一度嘅。 不过佢嚟自湖南。 嗯， 吓， 其中一个讲法咧，你知湖南帮咧就好凶狠。 哇，但系呢个已经讲紧八十年代山岗骑兵啊，或者国产007嗰阵时先至系凶狠嘅啫。佢 咁即系话佢嗰啲乡里其实系几凶狠嘅、嗯。That's why 佢要买支枪咧，都唔系咁困难。不过问题就系、是，如果你要买嘅话，点样运到喺你嘅手咧？ 喂，你又唔係一個即係慣犯嚟嘅，即係你唔係一個犯罪分子嚟㗎嘛，我又打劫銀行啊，我又去做殺手啊嗰啲，你又唔係㗎喎。 唔係，所以佢就嗱，而家其實我覺得即係反黑，即係其實個方向都啱嘅，因為其實佢之前佢係藏毒㗎嘛，佢有吸毒記錄㗎嘛。咁其實你自己本身毒品其實多數都係黑社會度嚟嘅啫。咁你其實如果你自己本身相關黑社會，佢自己本身係藏有一啲咁樣嘅即係器械嘅時候，佢要揾到同一個渠道去揾，亦都唔難。咁所以其實佢而家咪就係話即係揾反黑去，即係去接觸佢個女啊、Lady 啊，同埋佢家人咯。其實就係咁樣啫嘛。 第二，我覺得值得即係探討下嘅咧，就係咧，我尋日喺個 post 裏邊咧見到一個咩本土自治運動咁上下嘢啦，咩律師，你知而家好鬼多呢咁嘅組織噶嘛。咁佢就喺度講，就話咧應該咧就係從呢個叔嘅身上邊咧，我哋揾到咧要攞翻嗰個審批權翻嚟。哇！我又真係拗晒球啊，大佬，可唔可以我睇翻個嗰個叔嘅背景？即係雖然佢話佢出生自湖南啫，但係1980年已經嚟㗎啦嘛。咁你又可以點同嗰個審批權有咩關係咧？ 其實34年同化咗做香港人㗎啦。 喂，如果同化唔到，即係我哋香港都有問題。 係啊， 呢個是其一。第二就係、是、喂，如果你攞審批權，即係話唔單止係審批嗰個人嘅經濟條件同埋嗰個人。嘅即係等待年期之外，你仲要審批埋佢，究竟有冇精神病？咁、我又問啦，喂，80年嗰陣時候可以冇精神病，2014年嗰陣時候可以有精神病㗎？ 唔出奇啊，香港生活壓力咁大， 係咪啊？喂，有乜關係啊，大哥？喂，完全係抽水嘅嗰、那個，真係完全將啲完全 irrelevant 嘅嘢咧，係撈埋一齊嚟講。喂，大佬，我又好擔心本土自治運動，本來我都覺得，呢班友仔都有啲理想嘅人。喂，你咁样去讲嘅话咧，系完全系抽错水啊！ 机会主义啊嘛，即系其实将所有嘢都将佢自己本身而家佢所倡导嗰样嘢，就系话，即系自治运动，其实系来源，即系其实嗰个问题个危机，即系香港问题嘅危机，就系全部都系新移民问题啊嘛。 喂，如果你好似自治运动咁样画呢条界嘅话，咁咪好多人香港人， 包括佢老豆老母噶啦，好多都系 都唔可以嚟香港噶咯。 系啊。 三代之前， 或者应该要赶翻走嘅喎，应该要、如果用你呢个逻辑嘅话，系、咪？你又要做埋政治审查，又要做埋精神审查，系嘛？ 咁佢亦都可以话嘅，嗱，你唔好讲呢样嘢，系嘛？即系我而家又冇呢个审批权，你讲呢样嘢多余嘅，其实就 喂，咁冇人唔赞成有审批权，就算有审批权，都系建基于你系基于咩理由？嚟香港啦，一系就投資，一系就專業，一系就家庭嘅團聚嘅理由嘅啫。跟住就等時間，最多就做埋個 means test， 係咪啊？最多就好似美國咁，叫你唱下美國國歌，問你幾條好簡單嘅美國嘅地理啊、政治啊、歷史嘅問題， 芝加哥喺邊度嗰啲咁嘅嘢咧？ 喂，咁嘅啫嘛，大佬都防止唔到呢個李德仁會34年之後係發癲嘅，大佬。 系啊， 系咪先？ 系啊，因为其实你发癫，其实本身系一个社会问题嚟噶嘛，已经系。而事实上，佢之前亦都有前科，就系话跟踪一个人，即系佢唔顺超嘅人，即系纯粹系唔顺超啫，就跟踪咗佢一段路。然之后咧，人哋攞部相机去拍佢咧，然之后又戒人哋几刀，搞到而家人哋只手指仲未系啦，斩佢几下，搞到只手指都伸唔到直。系嘛？即系佢判咗几年， 甚至乎有啲邻居，即系有少少噪音，佢系呱呱嘈咁。 系啊，好敏好敏感噶呢条友。 其实呢啲咁嘅 issue 咧，你廿几年前许鞍华拍嗰套电影叫《癫佬正传》，都关注过呢个问题噶咯。 系咪梁朝伟做 嗰个？梁朝伟做个角色啦，跟住就有秦沛啦。咁就讲即系阿秦沛佢自己本身就失业啦，婚姻失败啦，咁、那个仔唔跟佢之后，佢就患咗精神病咁。咁就成日迎住佢附近嘅邻居就就迫害佢就係啦，咁所以佢一日终于顶唔住就决定就讲係咁喺度嗌有杀冇赔，然后冲入去 记得啦 係 啊， 啊然后就冲入去佢个仔嗰间幼稚园嗰度劈死几个细路仔嘛。 许鞍华呢一套戏呢，其实反映到一样嘢，就话其实係社会对呢啲咁嘅精神病患者嗰个包容 係 嗰个照顾嘅问题嘛。 係 啊 就唔係将嗰个责任係摆返去精神病患者度嘛， 系、啊、 就话我哋唔够包容啊嘛，我哋即系用奇异眼光看住佢啊嘛，咁、所以将佢嘅病情系恶化咗啊嘛， 系啊， 我亦都有喺社會上面嘅歧視啊嘛，亦都唔夠足夠嘅即係社區嘅支援啊等等嘅嘢啊嘛。嗰套戲個反省係咁嘅，嗰陣時候我睇完之後嘅感覺就係、 是、 係 啊，係啊， 唔係擺落去嗰個癲佬身上啊，即係正如台灣人一樣啊，唔係擺個站喺個鄭捷身上啊，嗰、陣大學東海大學自己攬上身啊， 係啊， 話我哋對佢唔夠關懷啊，令到佢咁樣做出呢咁嘅行為啊，我哋大學都需要同。即系受害嘅家人啦、啊， 咁啊真系反求诸己喎、啊。 其实香港啊好多呢啲咁嘅电影咧，都喺度发都喺度讲呢咁嘅问题嘅。第二套重口味少少，咪就钟淑慧嘅虐杀咯，咪就系讲紧阿钟淑慧系一个弱即系弱智人士，然后俾阿吴艺章饰演嘅嗰个导师强奸佢咯，都就系、是、就系、是、反映到喂呢个社会本身就系唔包容呢啲咁嘅人，佢哋先至匿匿埋埋。 残片啊，其实嗰阵时候都有 焗出嚟嘅啫嘛。 你有冇睇预残片嘅嗰阵时候？ 少少啦， 咪成日都会讲咯。喂，呢个系社会嘅错嚟。喂，大佬，呢个系一个社会学分析嚟噶，你唔知道社会嘅错系，即系个人嘅行为同埋佢嘅表现。因为随住我哋嘅社会嘅教育啊，我哋嘅价值观啊，我哋嘅制度啊，衍生出嚟噶嘛。 嗯，系啊。 系咪？所以点解我哋要即系参与社会嘅问题啫？ 嗯， 系嘛？即系点解要改革呢个社会咧？咁样 系、啊、 就系因为建基于个咁嘅分析啊嘛。 系啊，咪所以喂呢啲咁嘅结论系好正常嘅，但系就完全唔明白点解会将呢一样嘢拎 up 到去。 不过而家有啲好便宜嘅分析， 啊、 就好似本土自治运动咁样， 嗯、 就乜嘢咧都系拎到一个原因， 啊、 就系、是、因为是大陆人。 系、 啊， 喂、 嗯， 我觉得呢个就太便宜啦，大佬。因为点解咧？呢個係唔科學嘅分析嚟噶嘛？係、 嗯、 咪？你話係佢經歷過文革，咁你有道理，就係即係話好暴戾咁樣。咁但係有好多人都經歷咗文革，都湧咗嚟香港嘅大哥，唔係個個都係咁噶嘛？你一萬個裏面有一條友係咁，你又入數，又將呢個原因變成係導致咁嘅問題嘅結果，咁咪似乎唔係好公道喎，大哥，亦都唔科學喎。 咪所以呢單 exceptional case 咧，其實已經係即係。喂，其实令到好多人现形，我觉得真系都系嘛。咁另外一个即系讲法咧，就系、是、其实系嗱，究竟记者应唔应该直播先？即系呢个电视应唔应该直播先？ 有咩害处咧？如果直播嘅话， 唔系你就令到即系其实你单案咧，其实你 live 嚟讲咧，其实嗱，你两班人系可以即时睇到个情况嘅。第一就系、是、其实呢个贼。唔係呢個唔係賊啦，呢、這個就即係其實呢個叫做阿大叔啦，係咪？呢個李德仁啦，唔係佢如果佢係蠱惑嘅，佢開部電視或者去睇呢個 Now 新聞台係咪？或者睇呢個 K 寶呢個現場直播，喂佢會知道嗰啲差佬點樣調配係咪、嗯？你左邊嚟嘅，我支槍就喺左邊，如果佢揸住一個可以穿牆嘅 sniper 嘅話，喂佢就一夜咁樣射爆你噶咯，啱啱先係咪？即係其實佢自己知道點樣調配喂咁，但係即係如果你嗱另一方面咧，就有啲人就覺得就係話，喂市民要有足夠嘅知情權，話起碼就係被困喺入呢個大廈入邊嗰啲即係居民先，係嘛？即、就、係、是、你自己本身佢哋知道而家情況係點樣噶嘛？係咪？你都要一個方法去同佢哋 communicate 噶嘛？同埋佢哋知道就係話，喂，究竟我而家個受威脅嘅情況係點樣樣噶嘛？ 嗯， 咁但係問題，傳媒嗰個直播究竟導致到呢件事有幾大影響咧？如果你話係一幫好似省港奇兵， 係 咯，係咪？即係佢都係好專業嘅， 嗯， 即係殺手。咁、 嗯、 當然啦，佢攞埋你即係差人嗰個嘅通訊添啦。近時我哋睇戲都睇過啦， 嚇、啊、節目線電啊嘛， 係啦，我淨係聽到你哋點樣部署添啦，你嘅 deployment 究竟係點樣啦，係咪、 啊？ 你派咗幾多人嚟咧？你喺邊個位置？你冇話係咁， 嗯， 係咪？第二就係、是、如果你話佢叻到咁嘅時候，睇住你嘅電視，除非係一幫人可以咁樣做， 嗯， 如果一條友已經係即係精神有問題嘅話咧，咁喺呢個 case 裏邊就唔會體現到呢樣嘢咯， 係。 咁同埋你點樣截咧？嗱、嗯，嗰阵时候差佬有几样嘢要做啊，应付个贼， 系啊， 疏散啲群众，或者系逐家逐户打电话叫啲人，尤其是喺十楼嗰啲唔好出门口， 同埋 plan 嗰啲逃走路线咯， 系嘛， 系啊，点样截咯、嗯， 跟住你仲要管埋嗰班传媒， 系、 有难度、啊， 系、 我觉得就， 唔系同埋， 即系如果你俾我排 priority 嘅话，一定系第一，我点样去应付呢个贼先， 嗯， 系咪？二，我就系点样去确保。周邊嘅人，包括啲鄰居安全， 係 係 啊，係嘛？ 咁啊，大家都喂，其實有冇可能其實就係話呢個差佬咧，佢哋自己本身定點，即係其實係淨係停佢部手機，淨係停佢嗰個單位嘅一啲，唔係起碼淨係截佢個單位嘅電，咁得唔得咧？ 應該係全層嘅。如果據我對公屋嘅了解， 嚇、 或者係一隻翼咁樣， 嚇、 咁但係其實你咪令佢更癲囉。如果你當然呢，你最後先知道佢係癲佬啦， 係 係咪咪呢個所謂嘅癲佬其實都奇怪啦，正常嘅你殺人你都唔會再留喺屋企㗎嘛， 即走㗎啦， 係咪？即係正如好似嗰日嗰啲街坊咁講，有乜理由 翻屋企 嘅啦。如果你職業殺手，同埋老實講，有幾多係真係用槍嘅？喺而家香港呢個社會裏面，都係用刀嘅啫，棒球棍嘅啫，對付呢個鐵頭人。 劉俊台嗰單嘢咁樣， 係咪全部都用呢啲嘅啫嘛？喂，仲唔走啊？ 其實好彩佢係一個癲佬嚟嘅， 如果唔係癲佬咧，咁你就即係一個 set up 去暴你班差佬，亦都即係搞事。 或者空城計咧？即系如果呢一个即系呢个癫佬纯粹一个利嚟嘅，系咪？佢后面有班人喺度做案嘅。 喂，其中有一套戏咪就好似你 咪大事件咯，大事件。 佢咪就系讲紧就系啲贼咪全部睇晒个电视嗰个直播。 呢个杜琪峰嘅大事件啊， 系啊 系啊， 但系佢系抄翻廿年前荃湾追捕省港奇兵嘅嗰个画面，真系讲噶嘛。所以其实香港嘅传媒都唔系第一次走去紧贴警方走去报道。 喂，咁如果你咁讲，我哋香港好多套戏都会系咁噶。咁你第一套嗰阵时候嗰个咩偷听系嘛？ 系 系啊，窃诶窃听风云 偷听都系啦，即系嗰班贼啊， 系 系啊， 全部系听晒所有差佬去边个地方吓，嗰啲通讯设施全部攞晒噶嘛。 即系其实 好似 sniper 咁喺高空嗰度望住啲差佬，跟住攞架车截佢噶嘛。你记唔记得啊？嗰套戏。即系如果你嗰班系专业到咁，有组织到咁，去部署呢一个行动嘅时候，你一定俾人 set up 啦。 即系呢个差佬再明，就呢个贼就再暗， 冇错， 咁就好危险咯。 喂，老实讲，佢嗰日要应付几多人啊？佢要应付呢个贼，佢要应付成班街坊喺度呱呱嘈、上上落落嗰啲， 系啊， 系嘛？跟住要应付你班传媒，系嘛？你系咁冲紧埋去，咁喂，今次喎真系。我企喺阿陶根身，亦都企喺差佬嗰边。喂，佢可以做得几多样嘢？有几多手啊，大佬？佢得个观塘，即系东九龙景区啫，去部署啫。 嗱， 好彩就系咁，所以你可以咁讲。呢个结论就系话， 嗱，其实或者我哋再讲远少少。喂，其实同样嘅 case， 你将个新闻嘅角色咧，其实你报道即系其实你就系讲即系越战嗰阵时啫嘛。喂，越战嗰阵时，其实你美国政府其实系对呢、這个即系。呢、這個傳媒界咧，其實有相當嘅壓力嘅，其實係，係嘛？ 咁所以你話經過呢一件事之後，如果假設呢個不是精神有問題嘅人， 係 而係一班省港奇兵， 係 係啊， 唔好叫省港奇兵嘅，即係先有組織、好專業嘅，即係 職全職大盜， 大盜或者係呢個罪犯咁啦嚇，持有呢個攻擊性武器嘅，你係咪應該更加有部署咁啊？係 啊， 處理啊！即系好似当年叶继欢咁啫嘛，叶继欢喺呢个即系叫麦华街系嘛， 系啊，连环打劫六间金铺啊嘛， 唔系连续打劫六间咁，其实佢都系有部署噶啦，不过一路都未爆咗出嚟，究竟个部署系点啫嘛？ 诶、 可能佢接听晒所有嘅walkie talkie 差佬嘅，系嘛，知道咩嘅时间啲差佬唔会喺嗰度嘅，咁佢用几多时间一次过去处理个问题，系、嘛，跟住可能前面有几多架车截，喂，咁呢个 set up 人哋再暗你再明，你一定唔够佢嚟啦。 系啊， 咁但系个问题就系你香港警方你平时对付我哋啲示威者咁有经验啦， 系 嘛、 啊？明知我哋出边几条招数啦，喂，咁呢班大贼嘅，你系咪应该扭度度计咧？ 系差佬对付示威者啊叻嘅啫，玩用胡椒喷雾喷你，即、就、系、是、对住啲贼荷枪实弹嗰阵时，佢哋熬底噶啦。 喂，咁计真系全班差佬，你见到喺电视咧。都是好驚青嘅， 系、 真係好驚青噶， 系啊， 系嘛，系咁俾嗰啲居民咧，系咁炒孖柴，系闹佢，大佬我几时上得去啊？咁样系嘛？喂，你又赶咗我落嚟，咁 啲街坊真系唔惊喎，好嘢喎，嗰嘢真系。 唔系啲街坊完全 expect 唔到咁严重啊嘛， 系嘛？即系未见过 大师奶已经反映咗啦，你打完三枪，你职业杀手都走 Q 咗佢啦，你唔俾我翻去咁，鬼知道原来嗰个仲即系缩到咁匀巡，就想翻去自己翻屋企嘅咩？喂，呢、這个真系完全系大家估计唔到啊！ 唔系香港人太耐冇经历过枪战啦，自从叶继欢嗰单之后， 香港太安全啦，或者咁讲，香港真系太安全啦。 系啊， 喂，或者咁讲啦，阿土，嗱，时间剩翻唔好多，嗱，我问一下呢个远性啲嘅问题。喂，如果你呢一刻你系呢个彭顺嘅话，你点样安慰呢个 Lady？ 嗱，而家佢就好嘢啦，系咪？即系顺理成章，顺水推舟，就去斩缆。系嘛？即系有啲高登仔就话：，哎呀，呢个时候即系你又好啦，你可以借啲，即系其实你光明正大，即系赵元松啦，系咪？即系如果系你会点样先？嗱，呢个时候斩缆，喂，真系好 hurt 噶。其实你对阿 Lady， 借你嘅機會，還掂你都唔中意李心潔咯， 係咩？ 你都爆出嚟咯，係咪啊？咁你咪永遠做呢個 playboy 咪算？ 哦，咁樣係 嘛？你無謂即係有咁大嘅負擔，你中意溝呢個咩？Lily 又得，你溝阿 Dodo 又得，係嘛？咪借呢個機會即係斬曬佢啲全部。 喂，但問題佢而家走去同阿 Lily 走， 唯一。我估佢会有个问题就係、是、钱嘅问题嘅啫，即係日后嘅赡养费嘅问题啊，嗰啲咁嘅嘢啫，财产嘅分配嘅问题嘅啫，係咪先？ 唔系嗱，所以咧嗱，我根据呢、這个即係苹果最新报道啦，係咪？即係嗱，而家呢个彭顺咧，其实都即係冷血唔晒㗎，係咪？即係佢都话即係呢个时候都会负责佢嘅生活费喎，其实都即係其实都唔差得晒，其实都系，哎呀，真系。系啦，即系呢个即系俾生活费噶嘛， 咁都唔错啊，佢都算嚟嘅，唔系契弟得晒啊，系嘛？ 系啦，即系。 不过佢好似好好嘅，住创康城嘅，佢好似一齐同居噶嘛。我睇到呢个八卦新闻啦， 即系叫做系俾屋租佢啦，系嘛？即系帮佢俾交租咁样样啦。 唔系，不过我觉得呢个女仔都惨嘅， 吓， 即系生活喺一个咁嘅家庭里边， 吓， 系嘛？即系经历咁样嘅即系波折， 吓， 佢都唔知点可以继续企稳住。 佢老豆又包个二奶，而家又做个枪手，又自杀埋。喂， 佢唔可以，我觉得佢好难可以喺香港挨落去。 唔系啊，佢正因为好难喺香港行挨落去，而家先至系彭顺最危，而家先至系彭顺最危险嘅时刻啊嘛。 嗯、 即系点啊？ 喂，你谂下，喂，佢做完二奶系啦，跟住咪走去日出康城嗰度绑低咗彭顺，然后咪再翻去佢青衣个嗰度， 佢又自杀死咯。枪啊，大佬，你又将好似呢个本土自治派咁。 喂，唔系啊，唔系本土自治派，而系 翻去湖南买支枪或者自己整支假手枪。 喂，佢老豆有枪嘅时候，佢自己要透过佢老豆嘅渠道揾翻支枪唔难啫，系嘛？ 阿姐，人哋同佢老豆已经一刀两断咗好耐啦，如果唔系老豆都唔使癫成咁啦。 唔知噶呢啲嘢。 喂，好啦，时间差唔多啦，下节翻嚟我哋讲巴西。 今日股海变幻莫测，要俯览正经形势，揭开股坛迷雾。我云涛、文昌、尤家、Martin 为大家睇清形势，从多角度分析。花生台重点财经节目，逢星期五晚八点，股海云图。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镜会。 中环四海正事，古今中外历史，尽在笑谈之间。Value Plus CPA Limited 呈现《党国笑谈》，主持谭志强、陶君衡。 哎呀，整亲添！呢块胶布俾我啊，唔该。 嗱， 你做乜俾埋报纸我啊？我要胶布贴伤口咋？ 呢份咪胶布咯。 花生胶布同你玩胶论尽时事同上网趣闻，主持林鸿达、Michael Mo 院长。 咦，买齐跑酷汽水睇戏啊？ 嘿，买齐跑酷汽水，梗系赶翻屋企听影画春秋啦。 力撑本地足球，放眼世界球坛，新奇、顶级、超长，花生足球有朱 Sir、Roger、史提芬。 关系其实好似代数 ，X 加 Y 系咪一定有火花呢？职场上 X 同 Y 嘅配合。是不是一定有效？婚姻又是不是一定要 X 配 Y 呢？ 我 Agnes 会在恋上关系这个节目请不同的嘉宾上来跟大家聊聊，希望你们可以拿到一些 tips 旁下身啦。 花生当饭食， 我哋最积极，你哋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何俊仁，多谢大家。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九点半至十一点，陶君衡，大军阀。 喂，好，翻翻嚟第三次嘅大军阀。嗱，即系仲有唔加一个礼拜嘅时间啦，差唔多一个礼拜啦，即系咪下个礼拜就呢个世界杯又开幕啦？ 不过九日嘅啫，剩翻 系嘛？喂，但系即系巴西似乎即系而家即系都好似倒写罗蟹咁样样，我仲未搞 Q 掂喎。 喂，佢同上一年咧世界杯嘅南非咧系一模一样， 系上届四年前， 永远都喺 last minute 里边搞晒啲搞掂晒啲嘢。 唔系嗱，即系南非嗰次咧，佢起码就系 last minute 嗰次就搞掂晒啲嘢，但系而家讲紧个基建咧都系得翻佢淨係做咗七八成嘅啫，仲剩返九日，究竟搞唔搞得晒呢都唔知嘅。其实 好似第二大球场喺圣保罗嗰个呢都係搞咗七八成， 全球第二大規模亦都第二怪，而几多钱呢？差唔多几十亿嘅，其实係。 所以国际足协喺呢个问题上面呢，我都觉得责无旁贷。喂大佬，你揀得主办国嘅时候 係 呀，大家投完票啦，喂你都係几年之前已经投咗㗎啦，係咪？即系而家已经知道下一届世界杯喺边度，咁即系四年前以上啦，起码都五六年以上，即系去抽噶嘛，主办国。喂，你冇理由五六年嘅时间都搞唔到啲 infrastructure， 包括交通嘅问题啊，确保，因为你拣佢都有咁嘅理由噶嘛，系嘛？你起码你都嗰啲球场系会全部系即系进度搞掂嘅。 系啊， 搞到而家一副都系。 喂，所以其实佢个 integrity 都有问题。嗱，而家你去到2022年咧，即系话批咗佢嗰个叫做系卡塔尔 系啊， 而家咪就系俾人唔揭咯，咪就系话佢即系呢个呢个贪污咯，即系呢个国际足协嘅副主席啊嘛，即系嗰阵时就系话据闻就系、是、即系时任国际足协嘅副主席啦，就据闻话即系收受咗即系呢个卡塔尔即系120万欧罗啊嘛。 嗯， 系嘛，收咁 Q 多钱，然之后有四位呢个非洲成员国咧，其实都即系收咗钱啊嘛，总共500万啊嘛，又系嘛，即系而家所以就系话，即系2022年可能要重选过，又要 喂，但系问题呢啲系借口嚟嘅啫，你谂下卡塔尔呢咁地方，喂，夏天嗰阵时你开冷气都系40几度，喂，而家有机会即系揭发咗佢算出嚟，我咪做大佢咯，喂，我唔想喺咁热嘅地方度踢。 系嘛，即系又揾到个藉口咁样样。 系啦， 但系你当年你拣巴西做呢、這个即系世界杯嘅时候，点解我话同上一届都系差唔多就系、是、你南非就面对治安问题，但系巴西唔单止系治安问题咁简单啊、而系一个所谓嘅足球王国，其实佢嘅人民系好多都反对，奇怪地。当然啦，佢可能有七成人、八成人都即系好开心，挂住睇足球啦。因为点解咧？好多人话呢啲嘅南美嘅国家啲人点解咁开心咧？就系、是、因为陶醉咗喺呢个足球鸦片度啊嘛，系嘛？佢系其中一种鸦片嚟噶嘛，足球系 好威啊嘛，有种民族主义啊嘛。其实民族主义应该有嘅，其实即系一定会有啲人觉得好 hyper 嘅。另外就系觉得就系话。即系你无论即系边一届即系举办呢个世界杯都好，一定会话即系有啲即系经济嘅刺激效用噶嘛，系咪？第一样嘢就系 少少啦， 即系你起码会。 其实除咗94年嘅世界杯美国搞咧有钱赚之外， 系 之前嘅全部都系蚀本嘅。 奥运都系啦个情况、一样， 全部系蚀本货，系美国嗰阵时候咧用一个咁商业嘅方法去搞咧，先至系要钱赚，包括你个电视嘅转播权啦，包括你即系广告啊，或者啲赞助商啊咁样，先至令到佢啊嗰盘数咧能够 balance 嘅。知唔知点解咧？因为当其时咧主办嗰条友咧，其实呢个犹太人嚟嘅，好识管数 啊。犹太人最叻做生意嘛，大佬 啊，所以咧就所以佢先有办法 balance 到条数，唔系确实系好威嘅。事實上就係話，其實你講嗰個即係宣傳效用嚟講咧，即係你有一個好 long lasting 嘅作用啊嘛， 係啊， 係嘛？即係如果你唔係一個世界盃，你都唔會即係咁大規模去宣傳你一個國家啊嘛， 係 嘛？咁 但係反宣傳多喎，巴西今次嗱，你上次南非都話治安啫， 係啊， 但其實背後都係有貧富懸殊嘅，如果唔係點會治安有問題啊？ 係 咪先？ 而貧富懸殊 亦都係因為你為咗要起球場，你逼遷咗啲人。 系， 呢个都系个问题啦。就嚟嗰啲土著咪最近两三礼拜前 骑马过嚟， 全部都系走嚟抗议咯。喂，其实逼迁咧都系一个问题嚟嘅，就系点咧？其实你反映到咧就系个政策上系唔合理。 系 系啊， 因为点解咧？一般嚟讲，你香港都系噶啦。虽然嘈得好紧要，即系嚟重建啊嗰啲咁样，无论市区又好，公屋都好，咁你都俾一间屋我啊，就俾唔到嗰啲，例如你市区重建嗰啲，你赔钱啊，大哥， 系啊， 赔到你即系够为止啦，系咪？即系例如你市区重建，咁你都要话即系喺呢一区里边。系嘛？大概系七年楼龄嘅市值嘅嘅赔偿额噶嘛，跟住再加搬迁费成成咁啊，惊死你唔走啦！香港就因为点解我哋要发展地产噶嘛，收得迟咪仲蚀底。喂，同样道理，你巴西你要搞呢个世界杯起球场，你逼嗰啲土著嘅时候，喂，其实嗰度已经系即系好唔啱噶啦。 你知唔知 有冇第二个地点可以拣先？ 你知唔知补偿金几多？即系你逼迁嗰啲有？ 唔知， 即系每户原来1000蚊到嘅啫。即 系180蚊 美金，即系1000蚊港纸，唔系1000蚊港纸到嘅啫。而事实上咧，嗱，呢个巴西即系话就话系一个叫做保障足够房屋嘅国际公约国啦。咁事实上咧，嗱，亦都有个即系呢个联合国嘅特派调查员，亦都喺度调查过，就系话，哇，而家搞成咁，系嘛？即系嗰啲咩？哇，个 housing condition， 即系呢个房屋嘅情况，即系你话即系再去帮佢哋 reset 过之后咧，系绝大部分都差过之前嘅。仲即系其实系即系叫做系即系叫放逐佢哋啲好偏远嘅地方。系嘛，即系令到佢哋自己本身即系嗰、那个生活环境又非常之恶劣啦，有啲甚至乎系逼迁嘅时候咧，又恐吓勒索啦，系嘛，又拳打脚踢啦， 即系黑社会咁。 系啊， 即系你政府搞，即系堂堂一个国际城市一个世界杯、啊，虽然有时候我都觉得个国际足协奇怪，除咗即系贪污嗰个原因之外咧、即系话要或者五大洲咧大家轮住嚟即系举办之外咧，我根本完全都揾唔到咩嘅理由。你会搞成咁样一劈屎嘅，五六年前已经系抽到签系到你嘅，系嘛？喂，其实有啲人话，即系政治同体育系唔应该即系挂钩。我记得当年1978年嘅时候，阿根廷举办世界杯嘅时候，当阵时嘅独裁者咪好多人话，本来想杯葛噶嘛， 背隆啊嘛，系 系嘛？但系嗰阵时候，大家都喺度谂。國際足協點解要繼續批落去咧、你咪俾嗰個獨裁者繼續去鞏固自己嘅權力咯。其實獨裁者就利用緊呢一個體育嘅盛事，去增加自己嘅聲望，增加自己嘅權威嘛，加強自己嘅管治啊嘛。你哋班傻佬就以為喂體育同政治係冇分嘅咁樣。喂，其實全部都係掛鈎噶啦。人哋點解無端端抽世界盃啊，大佬？ 而事實上佢哋亦都喺嗰個時候刺激呢個叫做愛國主義啊嘛，呢、這個民族主義啊嘛。 喂，中國當年北京搞奧運，咪又係咁嗰陣時 候 是零幾啊零四。 系啊，你令到佢变得更加文明，政治上变得更加文明，即系令到佢咧就 promise 就系话，即系起码喺呢个天气啊，即系嗰、那个气候状况，即系其实污染上面改变啊，同埋即系呢个即系新闻自由又会改善啊，其实呢啲嘢咧， 讲到 promise 都 系一次 一时嘅啫。 喂，更正翻少少，北京嗰个系2008年奥运，但系另外一样嘢，我系国际足协啊，我真系有个理由，因为巴西唔系第一次搞世界杯，佢1950年嗰阵时已经搞过一次， 第一、第二届嗰时候咯。 系啊，点解事隔咁多年？喂，1950年嗰阵时，你见到佢系搞，你睇翻个， 你知唔知点解？ 搞得好好睇睇，今时今日唔得，点解咧？ 今時今日嘅要求係高咗， 嗯， 係咪？第二咧，當年咧就唔係咁多人搶嘅， 嗯， 即係例如第一屆世界盃咧，有啲咧搭船搭個幾月先到噶嘛，因為第一屆都冇記錯，應該係烏拉圭啊嘛嘅世界盃啊嘛，咁你喺歐洲咪搭船嗰陣時咪有飛機嘅時候咧，咪夠好鬼耐噶嘛，咁所以好多國家都係冇積極好參與噶，所以頭一兩屆咧咪烏拉圭啊、巴西嗰啲咪全部係主辦呢一個嘅世界盃咯，後期先係搶得咁緊要，因為點解成為一個商業嘅活動嚟噶啦？ 嗯， 我哋都不其然，有好多人都平時都唔差睇波。波嘅 系 系嘛，走去讲波啦，大哥，我而家睇波啦，大哥，系咪先？平时有几可啫？已经变成一种商业活动嘅时候，咁你咪大家都系争住去抢呢个世界杯咯。无论你系落后嘅国家或者系先进嘅国家，无论你系独裁嘅政权或者系民主嘅政体，无一例外。 系， 咁呢个成为咧，点解话体育同政治不分割嘅原因就系咁样啦。因为政治上呢啲嘅政治上嘅领导人就系借呢啲咁嘅体育盛事，尤其是国际嘅盛事，成为自己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嘅旗帜，巩固自己嘅权力， 系 一个方法咯。 乜嗱？再讲翻你头先讲嗰样反宣传嗰个效果啦。今次咧，即系其实嗱，其实呢个唔系话即系近日噶啦，其实旧年年底嘅事嚟噶啦。旧年年底嘅时候咧，甚至乎已经有啲即系巴西人咧。 话要恐吓呢啲即系英格兰嘅 fans 啊嘛，即系话要即系 强奸， 又要即系恐吓强奸佢哋啊，又话要揾刀吉佢哋啊，又成啊嘛，喂，即系变咗即系英格兰嘅 fans 就大恐慌啦。原本就系话有5000个 fans 随团佢哋一齐去啦，咁、但系而家就即系又唔知咩情况啦。咁变咗如果你话即系喺宣传效果嚟讲， 嗰啲 fans 系个个都系癫癫地嘅，都照去嘅。 系啊，唔系佢哋去到嗰度谂住饮多两杯啤酒壮胆，就同嗰班有死过嘛，反正佢嗰啲 football bullying 都唔系第一次噶啦。 唔系嗰啲都其实有啲钱嘅，如果去到巴西嗰啲就咁。但系个第一，英格兰啲球迷都好醒嘅，全部都系自己一齐， 系 就唔会即系各自即系 散开，系 散开。 但系如果 同埋麻甩佬咧，就多过呢一个嘅女嘅，咁所以除非系鸡奸嘅啫，如果唔系咧，就机会系比较少好多。 唔系，但系大女佢又好惊啊，因为其实咧，你去到嗰边咧，原来即系强奸案系非常之 common 嘅，唔系即系据报即系呢个即系调查讲咧，就系话2009年至2012年咧，喂强奸案系有157% 嘅增长，而2013年旧年啊，喺呢个里约热内卢平均一日有16宗强奸案， 净系里约热内卢 啫，系啊，几乸恐怖啊！ 喂，呢个地方真系，我觉得亦都系奇怪嘅，匪夷所思。我冇乜研究巴西嗰个政治同埋个历史嘅，但系呢个好明显一个天主教国家嚟噶嘛，你呢个耶稣像啊， 系 咪啊？ 系啊。 第二呢个地方亦都系奇怪地咧，喺咁样嘅宗教背景里边咧，竟然咧就系性开放得好紧要嘅地方。 唔系佢因为 我僆仔嘅时候喺丽宫戏院咧，其中睇嗰套咸戏咧，据我同学所讲咧，呢套就系嚟自巴西嘅，都 OK 嘅，啊， 巴西 嚟嘅，记忆犹新，记忆犹新，嗰啲内容系嘛，大佬， 唔系同埋话好平啊嘛。 系啊， 即系嗱， 你讲个咸戏睇得平， 唔系啊，唔系佢叫鸡啊，你咪叫鸡合法化噶嗰边，几爽啊！ 咪就系奇怪咯， 而且嗱，佢叫鸡合法化之余，喂，原来你14岁咧，即系去做鸡咧，最初期都系容许嘅，其实系， 喂，同埋， 即系你只系即系你去到12岁咧，先至有可能系犯法嘅， 系啊， 所以嗰边嘅初期系非常之严重的。 喂，唔单止， 但系初期还初期，你唔好以为好贵，亦都相当之平。几多钱到咧？ 开包价， 港币有找，竟然 我以为你美金添， 10万计美金啊！讲紧 系啊，即系所以去到嗰边，即系其实即系大把大把有得食啊！其实真系 喂，但系问题好多人即系连即系一嚿水港纸都比唔起嘅，你见到、如果唔系，点会有咁多嘅强奸案走出嚟咧？即系 自然反映到一样嘢，就系话嗰度嘅贫富悬殊好严重， 即系连叫鸡钱都比唔起， 咁所以咧就选择去强奸，同埋嗰度咧个暴力嘅问题亦都会严重，所以其实今次嘅巴西咧，好明显睇到咧，系比南非咧嗰、那个嘅问题更加严重。 南非抢劫好犀利， 吓 吓、即系抢钱啊、偷钱啊，嗰啲好犀利，即系求财啫。 唔 系就系你，但系你巴西唔净止你强奸，而且强奸嘅案咧，哇，其实真系，哇，即系光天化日嘅巴士强奸案系非常之 common 嘅，原来系。 哇，嗰啲 A 日本 A 即系佢仲要系旧年咧，你知唔知？旧年 痴汉， 旧年年底嘅时候啊。即係有一個23歲嘅大學生咧，女大學生咧，就當住佢個男朋友面咧，俾幾條麻甩佬咧輪奸喎、哇！即係幾鬼恐怖！即係同埋就係話嗰啲，即係你話你自己，如果你話女仔咧，即係你自己一個啦，你真係唔好搭巴士。喂，連巴士司機都試過有強姦呢、這個即係呢、這個 女乘客 啊嘅一啲先例喎。 唔係嗰啲，所以呢個地方係咪鬼地方嚟㗎？即係巴西俾我哋嘅印象。即系呢一个民族就 系 跳森巴舞，好开心， 好、开心啊！ 我睇过去即系现场嘅世界杯啊，嗰时候即系朗拿度，嗰阵时候仲喺度踢紧嗰阵时候咁啊、喂，好明显，即系嗰啲人系好开心，好 happy 噶嘛， 系 吓，系嘛？不过当然你话去得睇世界杯嗰啲有，尤其是我记得嗰年应该系2006年， 系 德国嗰啲咧，全部都有钱噶啦， 系 咪能够跟得到即系自己队波去嘅话就，咁、但系喂，点解嗰个城市会系咁咧？唔系一日16间强奸案，你唔系癫噶嘛，大佬？香港一个月有冇16间啊？一年有冇16间？ 所以真系 即系都系几廿单啫，话最多 好难想象， 真系令人匪夷所思。唔系，所以咧就系、其实呢单嘢咧，即系其实即系当然佢打击都好犀利啦。即系而家就话居民就话会打击好犀利啦。咁另外就系话喺初期嘅问题上面，即系。而家就話即係呢個巴西利亞就話要打呢個立法打擊呢個初技啦。咁但係呢佢同時間呢佢亦都即係其實佢都平衡即係去宣傳嘅。譬如好似有個 campaign 呢就話叫做咩 ?Happy being a positive。 即係鼓勵一啲即係嗰啲雞蟲咧，就用 condom。即係我即係其實好似即係大陸咁樣，即係呢個 KFC 講法，我們做雞是合法，唔係即係 我們做雞是對的。 或即係佢而家嘅變奏就係話，我們做雞是開心的，但起碼你一定要用 condom 咁樣樣。 唔係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即係開放嘅城市應該有嘅現象。不過問題就係我哋針對一樣嘢，就係你嗰個犯罪個問題嘛。喂，前兩日先報道啫嘛，球王俾你嘅仔。咪四十几岁嗰个咧，嗰时打龙门嗰个咧，咪走去 money laundering 咯， 系咯， 即系洗黑钱啊， 洗黑钱， 系 吓，哇！我睇完之后都吓死啊！球王俾你嘅仔啊，大佬，球王俾你有钱啊啩，大哥，系咪啊？你嘅仔都系，虽然都好似话喺巴西唔知边队话山道士，系咪啊？虽然做后备都系，亦都做助教啊，大佬， 系啊， 使乜搞到咁啊？佢老豆当年啊，做过体育部长添啊，系嘛？亦都係國際親善大事， 即係起碼唔等錢使先啦。 足球親善大事啦， 即係唔係咁 desperate 要即係 以身反映。變成係呢一個變成一個罪惡嘅國家同埋罪惡嘅城市喎。唔係呢個咁樣反映就 呢個國家本身就係罪惡城市嚟噶啦。如果唔係點解有部電影叫《無主之城》，特登走去講巴西啫？呢套電影就其實就係講緊呢個國家佢入面貧民窟所發生嘅一啲故仔，咁詳細大家互相睇下啦。咁但係亦都反映到一樣嘢，就係、是、你啱啱世界盃有講嘅，喂，你有一班人就土著嚟嘅，本身無憂無慮，結果俾人逼遷，翻返去貧民窟之後，喂，因為佢面對住各種唔同嘅行為，佢都需要錢啊。但問題佢呢個地方又俾唔到錢，佢咪只能夠挺而走險咯。 同埋你可以從呢一套戲咧睇到咧，即係貧民窟其實就係、是、背後就係佢 social mobility 個社會流動 係 肯定係唔係好好，因為點解咧？ 係 巴西同美國嗰啲黑人咧一模一樣，即係嗰啲貧民窟只有一個辦法咧，能夠令自己能夠攀升自己社會嘅階梯， 足球 係咯，就是、足球。喺巴西係足球，喺美國就打籃球。NBA 啊嘛，但美國嗰個 safety net 就好，即係其實係健康好多 啲 㗎 啦，已經係，即係起碼你黑人有呢個受教嘅權利啊嘛，你受完教育之後，你都起碼喺個社會上有唔同嘅工作，能夠發揮自己嘅潛能啊嘛。喂，點解你個社會係變成為咗要踢足球咧？係咪踢足球其實係好短暫嘅生命嘅一樣嘢嚟嘅啫噃，最多咪17、18歲。踢到35， 唔係同埋你， 即係如果我就已經做咗教練或者做領隊好耐啦。如果真係做咗球員， 同埋你巴西起碼叫金磚四國之一啦。即係其實你話近年嚟，即係 even 你嗰、那個即係經濟你 slow down 都好，即係叫起碼喺發展中大國嚟講，即係其實佢自己本身應該好多機會。佢亦都有一個問題就係話，哇！你越發達越發展得急，個貧富懸殊啊越犀利。嗱而今次你自己本身起咁 Q 多嘢，又起球場，又即係又起公路，搞啲 infrastructure。喂，你要即係遷徙咁多人，你補償又唔夠。喂，你自己本身呢個國家嘅即係經濟發展，你係 justify 唔到佢哋去犧牲啊嘛？問題係 仲有一樣嘢，你唔好忘記嗰陣時候咧，就係即係左翼嘅理論咧，咪講依賴理論嘅。係 啊， 其中一個例子咧就係南美，例如巴西呢個地方，巴西盛產乜嘢？ 咖啡啊， 咁點解咧？就係因為佢嗰個喺成個即係貿易裏面咧，嗰啲出口嘅咖啡嘅價格咧，係俾人壓到好低。 嗯， 而係因為你嗰個喺經濟嘅談判上面，你處於一個好弱勢嘅地位。嗯、你諗下，我哋嘅 Starbucks 飲一杯咖啡幾多錢？30几、40蚊除四。 係啊，但大部分喺租嗰度嚟啊嘛。 但跟住咧，你可能係收購嗰個巴西嗰啲咖啡豆啊， 係 可能係幾蚊，甚至乎係 幾 毫子嘅啫，大佬，即係整你嗰杯咖啡出嚟。 但問題你嗰幾毫子，佢本身嘅犧牲好大嘅，首先係鏟咗森林啦， 啊、 然後趕走咗原住民啦，咁、 跟住本來我可以有 diversification 嘅，即係我哋嘅農產品本來可以有多樣化， 係啊， 即係如果我淨係出全部種曬咖啡嘅話。我就自己種米又唔得，種稻米又唔得，即係種其他嘅即係自給自足嘅食品係唔得㗎嘛。 嗯， 大家冇辦法，因為點解呢？我俾你美國佬，俾你嗰啲大財團全部 買曬， 走嚟剝削曬我。咁所以呢個所謂嘅依賴理論咪成立囉、就係話你嗰啲發達國家就控制咗個市場，亦都控制埋人哋嘅原料供應囉。因為如果我唔靠你，我都係冇飯好食。冇得好搞噶，因為話曬佢以前係殖民地嚟噶嘛，殖民地嘅年代已經係俾人剝削緊啦。當你獨立嘅時候，你自己都獨立嘅時候，咪又係嗰班財團啊，嗰班即係 大 精英 大家族， 係嘛？佢幾大嘅家族全部係壟斷嘅啫嘛。咁咪最後嘅結果就係咪苦咗你嗰啲人咯？其實而家 今次因为搞世界杯产生出嚟嘅所有嘅现象，包括罪恶啊、贫穷啊、妓女啊、初妓啊等等嘅问题，其实咪就系背后一个经济结构嘅问题啫嘛、 嗯。因为帝国主义喺后面剥削， 就系、是、呢个新马克思主义嘅理论嘅嘛，系咪？ 如果唉，原来你系你帝国主义逼佢哋上绝路，系嘛？即系原来系咁样嘅。系啦，喂，即系讲到呢个差唔多啦，即系其实我哋自己本身嗱，亦都即系其实讲到即系世界杯，即系呢个巴西后面即系风光背后咁多问题啦。喂，但系其实我哋都即系会做翻世界杯嘅，系嘛，即系唔会俾其他即系系嘛，即系话自己 唔好其他好似其他网台咁啊，老实讲，嗱，我就 其他网台 即系唔睇波好耐，系咁啊，不过阿 Roger 同阿朱 Sir 叫到咧就话二四叫我顶啊嘛，我二四就相对容易啦，星期二做党国笑谈，星期四。 大軍閥 做大軍閥嚇，咁啊，亦都還掂都係睇波嘅， 留耐少少咯 嚇，咁啊， 即係憑直播咯。 憑我第一年睇世界盃係幾年啦？1974年，我記得靚仔睇緊無線啊，真係無線世界盃啦， 係 係 啊，就係、是、呢、這個 唔係十九台 啊，德國對荷蘭，我記得呢場決賽係，唉、哎，大佬個老夫啊，大佬當年嚟 係啦，唔係咁，所以就下個禮拜又開始啦，係咪？ 下個禮拜我聽阿 Roger 講話，好似你下個禮拜。禮拜二就是花生足球，跟住禮拜四咁咧、 啊 啊、就我哋有揀嗰啲時間嘅二四六咧，啱差唔多咧，大家主要嘅強隊啦，即係意大利啊、英格蘭、荷蘭啊、巴西啊、阿根廷嗰、啊、啲可以講。 係咪揭幕戰都會講咧？咁樣六月十二號啊， 嗯， 係咯。 6月12号咁啊，到期时就留意下 Facebook。 总之我哋 fix 咗暂停喺分组赛就系246，就系呢个嘅花生足球嘅世界杯即系特辑。 嗯， 咁啊，紧跟呢一个嘅有台嘅呼吁啦，就唔好睇呢个嘅听呢个19台嘅评论咧，就听我哋呢个评论。咁你放心，我会做足功课先，我都睇晒嗰啲基本资料，再加呢一个嘅之前嗰啲即系叫咩啊？嗰啲友谊赛啊。啊！分析一下呢个咩？我唔知道有冇呢个估波胆。不过我旧年嘅世界杯咧，我就系赢钱， 估埋波胆， 赢钱嘅，我系赢钱嘅。 吓、 即系我系罕有地系赢钱嘅人嚟嘅。 Okay, 我有贴纸出声啊！ 唔系我凭普通分析嘅啫，我冇咩收风噶，唔好似买股票咁啊，大佬。 即系你对嗰啲即系排阵啊嗰啲，你都 唔系有少少战有啲战术嘅。第一、第二场咧，你就真系要睇噶啦，即系要望一望先嘅。即系除非你真系太强弱悬殊嘅啫，系嘛？即系如果唔系嘅话咧，就其实系难估。因为点解你有啲非洲球队？ 系 唔系非洲啦吓？非洲球队咧，基本上系即系好似黑麦龙啊嗰阵时 候，利比亚嗰类， 嗰啲系好癫噶嘛，系咪？嗰啲有哇，大佬好冇有力个都系，系嘛？即系喺呢个沙漠草原嗰度慢慢奔腾嗰啲嚟噶嘛，大佬系嘛？嗰度好劲噶嘛，咁、呢个只其一啦。亚洲嗰啲就唔得噶啦，欧洲你都系睇欧洲同南美嘅啫、南美都系阿根廷同呢个巴西，不过背后究竟有冇假波对你嗰件事咧？ 亚洲南韩都唔得咩？曾经何时去第三、第四嘅？ 嗰阵就主场啊嘛，大哥。 咁啊系啊， 咁啊系 嘛， 系啦。好啦，今日嘅大军阀时间差唔多，礼拜四就记得即系大家睇翻留意翻呢、這个 党国笑谈。笑谈，我哋今日咧就同呢个淡咧就交换位。 系啦 ，OK， 好， 下星期再见，拜拜。 拜拜